由山上下来，渡过了约旦河，回到农的儿子洛苏厄那里，将他们所遇见的事一一报告给他。他们对洛苏厄说，上主实在已将那整个地域交在我们手中，因为那地方的居民对我们都十分恐惧。